到2024年，省级统考将成为艺术专业考试的主体，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文化课成绩要求在目前最低标准上将再提高。 民航局今天发布《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第八版，新版指南从严调整了国际地区航班机组的入境隔离政策，增加了机组人员疫情防控承诺的有关要求。在国内航班分级防控和地面保障方面，明确了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 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张北柔性直流电网首次进行停电检修，近2000名电力检修人员将在18天内完成25000多项检修，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测试活动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提供100%稳定可靠的绿色电能。 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演昨天进行实兵演习，以恐怖分子侵入上合组织某成员国为背景，多国部队组成联合反恐集群，对敌展开空地一体打击，恢复该国边境秩序。今天演习在俄罗斯奥伦堡州正式闭幕。2021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沈阳开幕，将举办中日经济合作会议、进博会走进辽宁经贸合作推介会、中韩经贸合作会议等四大主体活动，共吸引国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采购。今天第五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第十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开幕，将开展论坛会议、展览展会、文艺演出等5大类23项活动，其中展览面积达8000平方米，涵盖丝路沿线文创、艺术、非遗、手工艺品等10万余件产品。 今天是农历8月18，中午钱塘潮在浙江海宁尖山一带起潮，沿江奔腾而上，潮水抵达盐官，形成壮观的一线潮，潮高达到1.6米，随后又跨过38条丁字坝，一路向西抵达老盐仓，受到老盐仓大坝的阻挡，在撞击之后形成气势恢宏的回头潮。第八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昨晚在江苏昆山开幕，本届艺术节为期7天，首次实现了线下线上融合，演出演播并举，22台优秀昆剧大戏和折子戏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瞿秋白、自有后来人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新创剧目。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24期，走进乡村看小康，振兴发展踏新城，都路记者将走进江苏、内蒙古、湖北、浙江、四川、山西、安徽、贵州、河北等地的乡村，探寻老乡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感受乡村振兴路上的活力中国。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985万8719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71万3543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67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8.4万例。23号，由委内瑞拉发起、中国、俄罗斯等国组成的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举行了自今年7月成立以来首次部长级会议。中方代表呼吁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会议发表的政治声明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对构建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单边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将在联合国工作中推动各方遵守国际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目前北约与乌克兰在黑海的联合军演仍在进行中，俄罗斯国防部23号宣布，俄军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演练了冷堡导弹系统打击海上目标。冷堡是俄罗斯研发的移动式海岸导弹防御系统，由导弹发射车、指挥车、保障车和装运车等组成，可以打击350公里外的海上目标和450公里外的陆地目标。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